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大人钢琴唱老五玩家 Captain Marvel 就已经上咗画啦，我特登摊一个礼拜先嚟讲呢部戏， 因为就谂住多啲人会喺星期六日睇咗，你都讲得啱嘅，因为我哋其实即系一台啦，都好多同事咧系好中意 Marvel 嘅，咁有位同事咧，佢系即系上个星期三啦，首映当日咧佢系睇唔到，佢就焗住咧要星期六咧就要等埋啲朋友先睇到啦，然后喺个过程入边咧，我哋即系有时 office 即系剪嘢剪到即系攰攰地就倾下偈吹下水咧，佢系直情即系咒骂我哋啊，即系叫我哋可以唔好再讨论劇情，所以其实都几阴功下喎。 係啊，所以我都特登係摊长少少，你知啊好紧张㗎嘛，尤其是啱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唔好话我哋身边啲朋友啦、电影公司嗰啲宣传都系㗎嘛。 係 慌死驚太早透露太多嗰啲保密呢。 啲先机又不可以太早。 啊、做得好足㗎嘛。咁所以就算 even 你话而家 Captain Marvel 已经上映咗啦，咁入面你话咪透露咗好多嚟緊 Avengers四嘅玄机，咁当然有 都有啦， 有啲嘅，但系你话系唔系好多咧？应该知嘅都俾你知道少少咯。唔、应该知嘅话，你系唔会睇得到啦 吓。系咁，你系咪就系星期三咧？即系首映当日就即刻冲去戏院先？ 系啊， 即系避免剧透啊嘛，系嘛？ 系啊， 同埋都一嚟系，即系二嚟系好想好想快啲就即系睇到啊。 都因为都等咗一段时间啦，同埋因为我嗰日放假，我嗰日补假啊嘛， 专登补假为咗睇 Marvel。 又唔可以咁讲嘅。咁但系 anyway 啦，咁就即系都系第一日真系去睇嘅。咁、因为你知有时候去到 weekend 嗰啲时间。其他电影唔敢讲，但系通常 Marvel 嘅 Superheroes 嘅电影咧， 系 都系比较难买飞噶。 都真系，你要预早买咯， 啊、 因为佢系比一般戏院唔同啲嘅，佢一嘅。电影上啊，佢系两个星期前左右咧，已经系可以买定飞噶啦。 系啊，咁啊，今次咧就即系终于大家见到呢个 Captain Marvel 喺大银幕啦。之前睇预告片咧、就即系好多朋友有唔同嘅意见啦，都可以话系毁誉参半嘅。睇预告片啊，纯粹讲，因为首先大家对于今次啊女主角咧， 阿 Brie Larson 啦，系啦，就有少少意见，即系又觉得佢会唔会有种大媽feel 啊， 系啲人话佢系一个师奶味浓咯， 系， 即系但系其实佢喺呢一部电影啊，为呢部电影付出好多，因为我打从即系去开始呢部电影啦，有好多宣传嘅时候，我就去 follow 咗佢嘅 IG， 佢系有好多嘅训练咯，即系呢一部嘅Marvel 电影入边咧，即系佢当然就系。大大大主角之餘，佢亦都係咁多個 hero 入面咧，佢基本上能力值咧，我覺得係最癲嗰、那個、最勁嗰個嚟噶啦。但其實佢戲內同戲外咧，佢都係真係體能一流，因為佢喺戲外之前就做咗九個月嘅特訓，而呢九個月嘅特訓咧，即係包括係譬如要舉一啲好重嘅啞鈴啦。最堅嘅係咧，佢係要即係推一部嘅吉普車啊！即係呢啲訓練咧，佢係話即係每日都枕住要做咯，咁先練成咗今日嘅佢出現咯。 係咁啊，好可惜喎，因為你見到喺部戲入邊咧，大部分時間都著得好密實嘅喎。 咩？ 你見佢嗰套嘅即係制服咧， 制服啊， 冚冚嘅喎。 喂，其實呢一部電影我都覺得有個有趣地方或者係幾吸引嘅地方，因為平時嘅英雄片你都會見到就係即係宇宙大戰、地球大戰，著麥偉都係即係嗰啲叫 Killing Clown 掹㗎啦，打㗎啦。但呢一部佢反而少啲囉。一嚟呢一部都係會着墨好多，就係呢一位嘅英雄，佢係點解會成為咗呢個驚奇隊長嘅呢、嗯、而喺成為之前其實佢有好多嘅抉擇啊，有對好多自己嘅不信任啊，佢係點樣可以慢慢去克服到。 係咁亦都因為咁就呢一部戲呢亦都係教一啲嘅Marvel 迷失望啦。 係 點解呢，就因為佢哋就 expect 睇好多你頭先講嗰啲啊連環大爆炸嘅打鬥場面啊嘛、嗯、尤其是之前睇呢一個 Avengers 嘅第三集，嘩真係群星出動係咪，咁你就算你講話獨立電影唔係講話大堆頭啦，咁、嗯、都諗住話有好犀利嘅 CG 嗱，咁的確喺呢一部 Captain Marvel 入面都有， 其實我覺得有啲多啊，因為 哇你仲覺得多添啊， 我喺睇嘅過程入面呢，我其實覺得有啲似睇動畫，因為 CG 特技多，其實我都比較多嘅就以前睇 Guardians 嘅，即係呢個銀河守護隊嘅一二集，我都覺得係真係好多好多， 唔可以再少㗎啦，再少就開始俾人割燈㗎啦，咁因為有唔少人都覺得今次你話睇 Captain Marvel 呢一部嘅作品，首先 CG 佢唔算特別多嘅有嚇，咁、 嗯、 而其次嘅就係佢哋覺得個故事都幾 predictable， 即係都幾預計得到，咁、 嗯、 所以咧就有部分人啦就覺得好麻麻地、好一般啊，甚至乎好失望。咁但係嗱，坦白講，我自己睇咧，我覺得 OK 嘅、 嗯， 尤其是今次大家對於呢一個Captain Marvel， 我諗本身都唔算話好多人好認識佢。嗱，我哋講翻啦，如果講 Marvel 嘅 superheroes， 撇除啊，即係Iron Man 嗰啲咧，原本大家最熟嘅係邊個啊？ 都係 Spider-Man 啦， 係咪？咁跟住咧，係因為呢個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咧、開始打造，咁就陸陸續續咧對其他嘅 heroes 就有所認識啦。嗱，講真，喺 Iron Man 之前咧，我相信大家都未必對 Captain America 對 Thor 啊 有太大嘅認知， 有太大嘅認識㗎，係咪先？因為之前你都冇機會去睇過關於佢哋嘅作品，你話漫畫，講真，香港本身嗰、那個年代美漫迷唔算話好多、大家都係睇日本漫畫成長㗎嘛。咁就因為電影嘅緣故，所以大家開始追多咗好多美國嘅漫畫英雄。咁亦都真係好成功地 Marvel 佢打造完一個又一個吓、去到例如話之後 Black Panther 啊、甚至乎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啊嗰一堆啦、即係唔係講緊 Star-Lord 嗰啲，可能中間比較 sidetrack 少少嘅，都會開始有啲好簡單嘅認知同埋了解。咁亦都開始了解到成、個 Marvel 佢哋嘅 universe 佢哋嘅關係係點嘅呢， Guardians of the Galaxy 同 Avengers 究竟係一個點樣嘅關係呢，咁喺大家都對於原本Marvel 嗰一個嘅美漫佢哋入面嗰啲嘅角色呢唔算話咁熟悉嘅情況之下，我覺得佢好聰明地就係將呢一個嘅即係 Captain Marvel 啊喺、今次呢一部戲入面個主角就係 Carol Danvers 啦，咁就係點樣樣介紹俾大家認識。坦白講要改編呢亦都我覺得係 有一定難度， 唔算太容易，冇錯，因為大家即係睇返原本漫畫故事、都係好2468嘅故仔嚟嘅，又係嗰啲原本一個平凡女仔點樣樣獲取佢嘅能力，咁之後後面慢慢轉變成為 Captain Marvel 咁、咁所以呢你今次將佢搬過嚟呢個大銀幕呢，佢又唔可以用一個好老套嘅說法去將個故仔呈現嘅話，咁佢就即係作咗一啲嘢改動嘅。嗱，今日先讲翻即系 Captain Marvel 呢一个古仔喺漫画入面系点啦。咁、其实如果要讲到 Captain Marvel 咧，就不得不提第一代嘅 Captain Marvel。 系。 咁原本 Marvel 咧就唔系读 Marvel 嘅， 喺 Marvel 嘅，因为咧原本咧呢、這个 Marvel 咧 系 一个外星人嚟嘅。咁好得意嘅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就讲啦 Marvel， 咁佢哋个星球呢就一路就计划住就係想要入侵地球㗎啦。咁所以呢佢就派咗 Marvel 过嚟呢就进行一个嘅监视。咁啊 ，Marvel 嚟咗地球之后咧，佢就攞咗一个人类嘅身份。咁今次喺呢一个电影入边都有出现嘅，就系呢个 Doctor Lawson。咁原本喺漫画入边就系 Marvel 啦，一个男人嚟噶啦。咁但喺电影就变咗个女人啦。咁嚟到呢一个嘅地球嘅时候咧，咁 Marvel 咧佢就用 Lawson 嘅身份开始过住人类嘅生活。 慢慢咧，佢开始对人类咧就改观啦、嗯，由原本监视佢哋，慢慢欣赏佢哋，继而再进一步就系佢会时不时咧就变身成为 Captain Marvel 咧， 系 就系、是、去保护人类。去拯救佢哋咁样，咁当然久而久之就慢慢佢就希望继续可以留喺呢一个地球嗰度生活啦，咁所以就开始就会对付啊，即系入侵地球嗰啲唔同嘅外星人啦。咁、而点样样有呢一个 Carol Danvers 出现呢，咁就话说喺呢一个1968年嘅时候呢，咁呢一部嘅 Captain Marvel 啊，当时啱啱出现啦，喺第13回嘅时候呢，咁Carol Danvers 呢就首次亮相啦。咁当时你见到佢个出现呢，某程度都好似只不过一个大配角咁样。你知道啲咩呢，你知道就係、是、哦，佢原来都曾经好犀利嘅，又入过去 CIA 啊中情局度做嘢啊，咁而家又喺空军入面呢作为一个嘅即係战机嘅驾驶员啊，咁、种种啊咁。咁佢又好欣赏呢一个嘅Dr. Lawson 啦、啊。咁、所以佢哋之后冇耐呢就开始堕入外河啦。咁、究竟 Carol Danvers 原本系一个配角，点样样开始获取到佢嘅能力呢？转头翻嚟可以讲下。 胡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啱啱就讲起关于呢一个 Carol Danvers 吓 ，A.K.A 啦吓，即系亦都系呢一个 Captain Marvel 啊，第二代嘅呢一位嘅女英雄咧，佢有一个 origin 啊嘅起源故事。咁大家听到咧，头先系漫画入边嘅起源啊，咁同今次电影咧系有啲唔同嘅、关于呢一个嘅 Carol Danvers 咧，咁头先讲过，佢原本喺呢个 Captain Marvel 嘅漫画入边咧，一起初都只不过系配角嚟嘅啫。 系， 咁直至到就系咩咧？佢开始就同呢一个嘅 Marvel。即系亦都系呢一个 Dr. Lawson 咧，开始谈恋爱啦， 生情愫啦。 咁喺一次嘅意外嘅情况之下吓，咁、就爆炸。咁、当时咧呢一个嘅 Marvel 咧喺救呢一个嘅Carol Danvers 嘅时候咧，咁就将自己部分啊嘅能力咧就转移到去呢个 Carol Danvers 嘅身上。咁直到系因为嗰次嘅爆炸咧。Carol Danvers 咧就开始获得 Marvel 嘅一啲嘅 超能力啦， 冇错。咁而后尾呢啲能力咧，甚至乎慢慢觉醒。咁佢喺即系意会到嘅情况之下，就觉得咁我就开始要去做一个嘅 superheroes， 亦都开始去慢慢利用呢啲嘅能力咧，就系去帮助，甚至乎系拯救啊，捍卫人类咁样样啦。咁起初佢又叫 Miss Marvel 先嘅，咁再后尾因为即系初代嘅。Captain Marvel 咧，咁 就离开啦， 离开佢有癌症死嘅，真系惨啊 ！Superhero 都敌唔过癌症啊，可想而知当时嘅癌症系几犀利咧吓。咁佢离开之后咧，咁就呢一、這个Carol Danvers 咧就继任成为大家而家见到嘅 新一代 Marvel 啦，冇错啦。咁个古仔咧喺漫画入面就系咁啦，但系你话嚟到电影，佢又冇话咁样样搬过嚟咧。就完全冇啦， 完全冇大幅度变喎。其实我觉得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佢今次都几聪明嘅。因为如果你睇关于呢一个 Captain Marvel 佢个 origin 故事咧，可以系几长篇幅嘅。甚至乎我唔知阿聪知唔知道，后尾咧佢呢一个 origin 嘅故事咧，其实系有个洗底嘅。吓，点解咧？因为佢之后咧。就再曾經畫一個叫做Life of Captain Marvel 即 係一個漫畫，佢其實都可以話正傳，但係佢有啲補完嘅。 係 因為咧頭先我哋有講過就係咩咧？有講過就係話呢一個 Captain Marvel 即係二代啊 Carol Danvers 佢點樣獲取嘅能力咧？就係因為喺一個嘅爆炸入面係 遺傳咗啲係啦超能力啦， 係啦，即係轉嫁咗啲能力喺佢身上啦，就係從呢個 Marvel 身上面嚇。咁但係咧喺呢一個 Life of Captain Marvel 嗰本漫畫入邊去講啲咩咧？咁嗱，個古仔我可以講少少嘅，就係、是、話說咧 ，Carol Danvers 係咁當時佢已經係即係 Captain Marvel 嚟㗎啦，亦都做咗一段時間添㗎啦。但係佢個人本身係點樣樣咧？喺電影入邊你都見到嘅 Captain Marvel， 佢嗰個性格設定就係佢一個好情緒化嘅人，甚至乎咧佢係有少少嗰種咧，即係喺漫畫入邊啊，暴力傾向嘅。 係 好多時候佢情緒化起嚟嘅時候咧，佢就會將嗰種嘅情緒咧就會發泄 出嚟啊， 係啦，喺打擊罪犯嗰方面。咁啊，喂，跟住咧有一次咁啊 ，Iron Man 見到就話你其實都應該要 take a break 噶咯，咁於 是乎咧，咁啊好啦，咁啊 Carol Danvers 就好啦 ，take a break 啦。咁佢就翻咗去屋企。咁佢阿爸就已经唔喺度噶啦，但系佢阿妈就仲喺度，同埋佢阿哥都喺度。 系 好啦，翻到去之后，咁阿妈就即系照顾佢啦，咁样样咁。咁啊嗱，喺呢一段嘅即系同阿妈同阿哥嘅相处咧，咁就其实你睇到嘅阿 Carol Danvers 咧，对于自己嘅老豆咧，好憎恨嘅， 系 憎恨到系点样样咧？即系佢甚至乎咧有一次啊，同阿哥啊本身就谂住即系睇翻，因为好耐冇翻屋企啊嘛，咁啊去到阿爸嗰个嘅坟前啦咁样样，咁啊倾下倾下，阿哥走咗之后咧，佢嬲到就由打烂自己嘅老豆嗰个嘅墓碑咁样样，跟住之后咧个古仔系发展到点样样咧？就系、是、话说咧佢翻到屋企，咁佢又执下嘢啦，咁佢发现咧喺阿爸嗰堆嘅遗物入边咧，佢抄到一啲古灵精怪嘢。首先系抄到一啲嘅情信啦，啲情信唔系写俾佢阿妈，系写俾另外一个女人，写俾佢。 系以为嗰啲前世情人啊嘛，以为系啲咁嘅桥啊。 咁又唔会又话 写俾第二个女人，跟住 写俾第二个女人。咁嗱，写俾第二个女人，咁同时之间又见到入边有一嚿好古灵精怪嘅仪器，唔知咩嚟嘅。咁但系总之佢就冇怀疑，就撇埋一边啦。咁但系佢就走去同佢阿妈讲。咁啊，同阿妈讲嘅时候咧，咁阿妈就又讲到好模棱两可咁嘅，佢话：，无论你阿爸系点样都好啦，我都系好爱佢嘅。 系， 咁啊，点解咁隐晦咧？讲得咁啊，似乎你要追看个古仔啊，即系先至知道后面发生咩事啦。咁但系喺与此同时咧，咁就因为佢掂过头先我提及过嗰个仪器啊嘛，咁就somehow咧就触动到咧喺。远处吓，其他嘅即系星球上面咧，就引嚟一个嘅杀手，就出动要追杀，追杀边个咧？好快就知噶啦，因为咧，即系呢个杀手咧，啄一声咧就转头就嚟到呢个地球啦。 系 嗱，咁其实咧，佢未嚟到地球之前咧，我先讲少少先吓。有一场戏咧，就系讲啊呢一个嘅阿哥，咁咧因为佢嗰阵时候佢就讲呢个阿哥咧。就发生车祸， 系 咁啊 ！Carol Danvers 当然救咗佢啦。咁当呢阿哥咧醒咗之后咧，佢又同阿 Carol Danvers 提及一样嘢，佢就话：你记唔记得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个阿爸咧曾经就同一个女人一齐喺个天上面飞嘅， 系 有件咁嘅事发生。 发紧梦啊！嗰阵 系啦，嗰个阿哥就话：我记得我当时咧，我都以为自己系发紧梦，但系我因为受咗意外。伤咗之后咧，忽然之间佢谂翻起呢一件事，咁佢就问阿 Carol Danvers， 佢话：你有冇印象曾经有个咁嘅女人你见过噶？咁啊，当然 Carol Danvers 就唔清楚啦。咁于是乎佢又走去再问佢阿妈究竟系咪有个咁嘅女人啊？咁即系究竟阿爸发生咩事啊？咁啦，咁跟住后屘咧讲下讲下咧，呢一个嘅外星嚟嘅杀手咧就杀到啦。 系 咁Carol Danvers 即刻二话不说就变身 Captain Marvel 就谂住 迎战啦。 咁殊不知咧。当佢一变身之后咧，忽然之间佢望一望后面，佢阿妈都变身。 哦， 佢阿妈咧就变咗系咩啦？如果大家睇翻咧 Marvel 啊，即系第一代 Captain Marvel 咧，佢一开始又成变身咧，同而家大家睇到 Captain Marvel 嘅造型系好唔同嘅。系一个戴住绿色面罩啊，着住白色衫啊，中间有个绿色好似地球咁嘅 logo 咁样嘅咧。咁嗰个系佢哋嗰个星球嘅一个打扮嚟嘅。而阿妈变身之后咧，亦都系变到好似嗰个星球嘅战士装扮嚟嘅。 系。 咁啊，即系意味住啲咩咧？意味住，原本佢都系嚟自个星球。之后发生咩事咧？转头翻嚟可以讲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今晚咧，我哋就讲起呢、這、一个即系 Captain Marvel 啊 ，Carol Danvers 嘅起源故事啦。头先就讲起若干年之后嘅一个保元啦，可以话 一个保元故仔。 系因为大家以往睇开 Carol Danvers 呢个角色，佢嘅出场都系即系六十年代啊 Captain Marvel 嗰部嘅作品、一开始佢就系、认识呢一个 Doctor Lawson 啊嘛。咁但系后屘就出咗一本嘅作品，就系保元翻少少话。咁啱啱讲到就系、是、喂，原来佢阿妈。本身同呢一个 Marvel 咧，都系嚟自同一个星球， 都嚟自 Kree 嘅一个鬼族啦。 嗱，冇错啦。咁亦都啱啱头先我讲到咧，喺咁样嘅情况之下，佢见到自己阿妈原来都系嗰个星球嘅人咧。后屘有啲人就话啦，原来本身咧 c Carol Danvers 佢之所以能够变身咧，唔系因为 Dr. Lawson 嗰次意外啦，系因为佢原本就已经有呢一个嘅能力，只不过系嗰次触发到令到佢觉醒咁解啫。 系， 当然啦，个古仔再演说落去嘅话，咁头先就系讲到话呢一个即系外星嚟嘅杀手，咁就原来系要嚟杀佢阿妈嘅。咁跟住后屘啊 ，Carol Danvers 亦都系尝试要搞清楚件事啦。咁于是乎佢阿妈就披露翻啦，嗰啲情信咧，原来就系写俾当年嘅自己。 系 咁啊，话说嗰阵时候又系啦，佢又系嚟到地球啊，又系执行任务种种啊，咁就邂逅上嗰个阿爸。咁呢一个阿爸咧，一开始嘅时候即系就同佢堕入爱河啦，亦都后屘纵使知道咗呢一个系一个嚟自外星。嘅女子 都要继续呢一段关系， 冇错，亦都好愿意继续同佢埋一齐，佢哋就结婚生小朋友啦， 就生咗呢系啊两兄妹啦。 咁嗱，但系咧，其实如果大家有睇 Captain Marvel 啊，就算唔系漫画，你话喺电影入边咧，佢有少少片段，大家可能未必好即系明显地知道，但系佢又透露到少少嘅，就系关于 Carol Danvers 呢一个人物，佢爸爸咧系一个好重男轻女嘅男人嚟嘅。 系 咁啊 ，Carol Danvers 就觉得哇，咁但系如果如你口中所讲。我爸曾经是一个咁好的男人、为了你纵然知道可能会有危险都好都不介意都愿意在埋一起。咁点解后来会变到咁呢咁咁、因为首先呢 ,Carol Danvers 的爸爸呢是一个好传统的男人来的。在、Carol Danvers 他的成长里面其实他的童年过得不是太如意。他是生于一个好重男轻女的家庭。咁、他多次呢是尝试去证明自己是有能之人来的。在读书的方面啊，亦都甚至乎比他的哥哥是来得更加出色。咁但是呢他爸爸最后尾都是选择就是比一个呢读书没那么厉害的哥哥情愿比他。 继续去读啦。 读大学。 所以原来他们那阵都仲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是啊，当时呢他爸爸就是这样想啦，他就是觉得女仔应该不要那么厉 害。 是。即是最好找个人嫁 咗佢啦。 咁亦都是因为这样呢令到他爸爸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当时变到个性格咁奇怪又迂走又剩咧，咁就因为佢觉得咧 ，Carol Danvers 都系真系遗传佢妈妈嘅基因太多，所以令到佢系咁独立。咁佢有时候甚至乎系唔知点样去面对呢个女啊。咁再加上就系佢爸爸无时无刻都好担心啦，就系话啊，究竟外星人 会杀到你咧？杀到你咧？ 系啦，咁所以喺种种嘅原因之下咧，就令到佢爸爸到佢后期嘅时候咧，即系阿 Carol Danvers 接触佢咧，就会觉得哇，这个爸爸好。好唔掂，即系基本上一个不可理喻嘅男人嚟嘅。咁但系正如佢妈妈所讲啦，无论你爸爸系点都好，佢都系咁爱佢啦。咁嗱呢个古仔咧个结尾我就唔讲啦。但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即管揾翻个漫画嚟睇嘅。咁但系咧近年我想讲嘅就系 Carol Danvers 呢一个嘅 Captain Marvel 角色咧，其实喺美国漫画迷嘅心目中咧。唔算话系特别讨好，虽然佢系好犀利，点解咧？因为可能亦都系关乎到佢另外一部漫画。大家都知喺Marvel 嘅漫画入面有所谓嘅 Civil War 啦， 系 咁咧Civil War 咧有 Civil War Two 嘅，咁我唔知阿聪有冇睇过啦。Civil War 第一集咧就系讲 英雄内战啦，就系电影都有上过噶啦， 就系讲 Captain。America 同埋 Iron Man， 咁佢哋嗰阵时候之所以有内战嘅最大原因，系因为当时候要唔要有呢一个 实名制啦， 系啦实名制啊嘛，即系 英雄实名制要俾人知身份啦， 都要俾人知身份，起码要俾政府知身份。 系 咁当时即系 Captain America 同埋 Iron Man 就各持己见，最后屘就打起上嚟啦。咁而 Civil War Two 咧就唔系一个咁嘅故事嚟嘅，而当时咧最大嘅矛盾发生喺边个身上咧，就系、是、Iron Man 啊，佢真系仇口多啦， 又系 Iron Man， Iron Man 同埋 Captain Marvel 身上啦。 系 咁啊，古仔系讲啲咩咧？其实咧个古仔咧有少少似 Minority Report 嘅，咁啊佢入边就系讲啊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系、是、讲有一个嘅男仔。咁咧就系好狼狈咁样喺个森林嗰度咧，就不停咁样逃跑啊， 系 逃避啊，好似唔知逃避啲咩。咁镜头一转咧，就系讲咯， 喺呢个纽约咧，正正就系遭逢紧一个好大嘅灾难啊！有一个哇 super villains 啊，一个超级大坏人嚟到。 嗯， 咁咧全部喺纽约嘅英雄咧，即系已经都系打到咧一扑一碌噶啦，俾佢。 系。 咁都谂住死啦！今次呢一关好难过噶啦，正喺度踌躇之际咧，你就见到啊吓，咦喺远方啊，嚟自唔同嘅 universe 嘅其他 superheroes 都纷纷嚟到呢一个嘅纽约市咧，就系、是、拯救呢一个嘅城市，对付呢个坏人。咁最后尾喺最低伤亡嘅情况之下，拯救到呢一个地方，咁啊好开心啦 ！Iron Man 就即刻开晒 party 咁样，邀请晒所有人咧，就系、是、啊，我哋庆祝下咁。咁啊，但系咧就出现一个问题啦，点解咁奇怪喺一个咁紧要嘅关头，你哋会识得嚟拯救我哋嘅咧啊，嚟帮手嘅咧咁？咁跟住咧啊，咁嗰班嘅 superheroes 就 reveal 啦，哦，原来一开始救嘅嗰一个嘅男仔咧， 系 佢都有 superpowers， 佢个 superpower 系咩咧？就系佢可以 有 预知未来， 系 咁诶，佢预知嘅未来咧，仲要系好准嘅。好多时候咧，佢见到一啲嘅坏事将要发生嘅话咧，都系会发生， 会发生。 咁所以咧，佢嘅预言咧系好准。咁因为佢有咁嘅预言咧，所以嗰啲其他 heroes 咧就嚟到呢度咧就拯救呢个城市啦。 系 咁啊，当然啦，咁即系Captain Marvel 就觉得哇，佢有咁嘅能力嘅话，咁一定可以帮到手啦。佢可以预防即系罪恶嘅发生、哦。 系 喺罪恶发生之前，我可以制止咁。咁我应该揾佢帮手。咁但系咧 ，Iron Man 就有保留嘅。咁所以咧，佢当时咧就话：，咁、哎、我都要测试下先。咁佢就揾啲人嚟咧，帮呢一个嘅男仔咧，即系想探知一下究竟佢嘅大脑系点样 work 噶，佢系谂啲乜嘢嘢，甚至乎去侦测一下佢嘅过去咁样样啦。咁但系点知咧，感测咧咩都测唔到，基本上佢个大脑咧好似起咗个防护墙 咁样， 你系原来入唔到去嘅。咁嗱 ，Iron Man 就觉得咁就好有问题啦、 嗯， 因为 你唔知佢会中定奸， 你唔知佢系啦，佢讲真定讲假噶、嗯，即系佢话啊 Captain America 佢之后咧佢会突然间杀意起，跟住咧会周围喺纽约市杀人咁，咁你唔知佢讲嘅呢个系真定假，咁你做唔做啲乜嘢去预防咁样样咧？咁、嗯、但系Captain Marvel 就总之就觉得喂佢有咁嘅能力，就应该要去用。就好似 Minority Report 咁样咯，有时候当你被侦测到喺不久嘅未来你将会做坏事嘅话，但实际上面佢未做㗎吓、应唔应该要去制止呢咁。嗱，咁个故事咧就后屘点样发现一个导火线咧？个导火线咧就系、是、讲到Tony Stark 有一日咧突然之间收到个死讯，咁、个死讯咧系嚟自咧佢个最好朋友 War Machine， 系啦。咁而当时其实咧 War Machine 咧亦都系同呢个 Carol Danvers 咧喺埋一齐嗰啲情侣 关系嘅， 系啦。咁嗱。当时呢 Iron Man 就即刻就即係去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啦。咁后咪听阿 Carol Danvers 讲返就喎，原来呢佢就话凭呢一个嘅男仔佢预知到呢嚟緊将会有啲坏事发生，咁於是乎佢哋就提前出去制止。咁、就喺呢一件事制止嘅过程入面呢就导致一啲嘅伤亡。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呢就令到 Iron Man 同埋 Captain Marvel 呢 就决裂啦。 就决裂啦。咁而阿 Carol Danvers 呢佢依然系坚称就系话佢觉得自己系冇错嘅， 系 佢觉得自己咧 做啱决定咯，总之系 系啱嘅，因为我系真系将一件事情啊本身可能会产生一啲嘅伤亡咧系减低咗啊嘛， 系 咁当时 Iron Man 就好唔认同呢个做法啦，亦都后屘咧出现一啲嘅状况就系咧呢一个男仔系喺佢嘅预测入边试过测错咗嘅， 系 即系例如话佢话啊有一个嘅女人佢应该就系九头蛇嘅即系间谍嚟嘅，咁点知咧即系后屘哦原来查过之后咧即系捉咗个女人啊，先发现原来佢只系 正常嘅普通人嚟嘅， 普通女人嚟嘅啫咁，咁因为咁样样嘅情况之下咧就导致到。嗰啲嘅英雄又开始踢晒啦，嗱咁啊古仔后屘就一路咁发展落去啦。点解我就系话近年大家可能对于 Carol Danvers 呢一个嘅角色咧，即系唔算话系特别喜爱咧、首先就因为头先我讲过啦，佢本身嗰个性格上面嘅冲动固执啦， 系情绪化啦， 情绪化啦。咁啊再加上嘅就系咧，佢同呢一个嘅 Iron Man 结梁子，你知而家 Iron Man 嘅即系粉丝 人气有几高啊？ 咁同埋佢话晒都。是 Avengers 的即是元老级的人物来的嘛。 是。 即是如果讲到一开始成立初代 Avengers 的话，那 Iron Man 绝对就是表表姐啦，是吧？ 是。 那大家就会觉得喂那 即係作為佢係之後加入嘅一個英雄，佢憑乜嘢嘢要咁樣同 Iron Man 對著幹呢？咁就因為喺咁樣嘅一個嘅故事發展情況之下呢，有部分對於 Iron Man 非常之鍾愛嘅粉絲，就對於 Carol Danvers 呢一個 Captain Marvel 嘅角色呢 非常之秒 稍為有啲反感啦。 不過其實我諗嗰個心態都要轉變，因為諗下嗱，而家係第21部嘅 Marvel 電影㗎嘛，其實即係未來嗰十年我諗都係即係會由呢、這個Marvel Captain Marvel 咧嚟去帶領住噶啦，因為都其實一眾嘅即係 Avengers 第一代嘅演員都相繼就會慢慢就唔拍噶啦嘛，即係其實要轉變個心態，慢慢去愛上呢一位 Carol Danvers。 烏嘉倫，江建聰，樂活玩家。 讲翻 Captain Marvel 呢一部电影咧，我谂都系好多人嘅一啲集体回忆，毕竟 系 成个 Marvel 嘅系列都陪大家咁耐啦。咁、我谂其中大家最大感觉嘅就系每一部戏入边 都 有 Stanley 噶啦 嘅亮相。咁所以你今次你见到后生，你因为嗱、Stanley 呢位美国嘅漫画之父就离开咗我哋， 离开咗我哋啦。 咁你见到今次 Captain Marvel 一开始嘅片头咧，以往大家都见到噶啦，每次 Marvel 嗰个 logo 一出嘅时候， 都会有好多好精彩嘅画面，有好多 hero 嘅对战咁样。 以往就系剪翻过去吓，成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入边一啲精彩片段咧，就攞嚟做个片头。今次就唔系啦，今次咧佢就系剪翻过往 Stanley 亮相嗰啲嘅片段。你真系好佩服呢一位嘅老人家。 所以成日都话睇 Marvel 电影咧，就唔好咁早离场，因为咧个尾咧有好多嘅片尾彩蛋。其实咧入场都要准时，因为即系今次嘅入场，其实我睇过一场啦，上星期三啦，系即系星源嗰、那个。嘅Marvel Studios 嗰個字幕嗰之後咧，係有人拍手嘅咯，即係嗰下係好震撼，同埋因為雖然阿 Stanley 就離開咗啦，咁但係其實喺呢一部嘅電影拍攝嘅時候咧。佢亦都系冇參與到拍攝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未入場睇嘅話，你都可以留意，其實都照係有 Stanley 嘅影子喺部戲入邊嘅。咁呢一個咧，係都要多謝幕後製作咧。其實佢哋係將 Stanley 嘅一啲表情嘅樣咧，就 key 翻落去一幕入邊啦，所以變咗我哋都可以繼續去睇到。不過唔知稍後即係譬如下一部就會係 Avengers 嘅即係第四集啦，或者係再 Spider-Man 會唔會又見到 Stanley 咧？就睇佢哋功力啦，真 係。唔係，我記得好似話、Spider-Man。佢係有份、 哦，即係已經係嗰陣拍咗㗎啦，佢就 係啊、我記得好似話係有份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講到話喺今次 Captain Marvel 入面，嗰、那個電腦 CG 係做到 係啦， 佢係冇份參演，但係客串嘅鏡頭照樣可以整上。如果真係唔講嘅話，你唔知嗰個係一個 CG 效果嚟。 係，其實我係入完場戲院之後，即係後屘即係大家睇下啲劇情討論啊，慢慢睇翻先知道，哦，原來呢一個真係唔係本人嚟喎。 係咁你会佩服嘅，咁只不过系之后有冇需要啦？即系因为大家都知吓，Endgame 完咗之后，究竟呢一个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系唔系就咁完结咧？因为我觉得而家你都吓、即系打造咗呢一个咁犀利嘅宇宙出嚟， 仲要咁成功， 又咁搵钱。 你谂下当初即系其实即系话翻 Marvel 即系斋做漫画嗰阵，由后期唔系咁多人睇漫画，而令到即系要开始将啲英雄去嘅版权变。而去到而家真係可以啲英雄即係將佢電影化嘅時候可以帶嚟咁多收益，其實應該唔會斷。所以我咪話頭先講話，我覺得呢個驚奇隊長佢係會緊接嗰十年或者嗰幾部，佢係會帶領住一個新嘅 Avengers。 同埋要明白咩呢，而家 Disney 啱啱收購咗，即 係 佢咁大手筆去買翻嚟，我相信點都會衍生一啲嘢㗎啦。咁太遠嘅事就唔講啦，但係可能喺未來呢一幾部嘅話咧，即係大家都畢竟覺得喂 Stanley。都陪大家行咗咁耐，可能之后都仲会枕住有一啲嘅位置啊。如果可以尽量可能播翻一啲 Stanley 一啲嘅片段，可能揾到佢，可能某啲位置突然间出现嘅话，俾一啲彩蛋惊喜大家，我觉得唔出奇， 唔出奇， 因为大家唔介意啊嘛。不过我真系佩服嘅，因为其实你睇翻今次喺呢部 Captain Marvel 佢劲嘅地方就系佢重现翻九十年代嘅美国。 系、 嗱，我嗰阵时候就生活喺美国嘅， 好多回忆翻晒嚟系嘛。 我觉得嗰个还原度系好赞叹，因为由 Carol Danvers， 佢讲佢一开始嘅时候跌落去 嗰個 blockbuster 嗰個嘅租碟鋪啊， 係 嗰時候仲係玩呢個 VHS 嗰啲租錄影帶嘅鋪頭咧。咁跟住你見到佢喺周圍啊，即係見到嗰啲嘅車啊，或者嗰啲人嘅衣着打扮，甚至乎你今次睇翻阿 Nick Fury 啊，即係 Samuel L. Jackson 啦，又或者嗰個 Agent Coulson 啦， 係 哇！佢哋返老還童啊，大佬，即係唔係淨係講個髮型啊，係你就基本上呢見到佢哋無論係嗰一個嘅神情，佢哋嗰個外表皮肤啊，或者是各方面的表现，是你是赞叹荷里活的特技化妆， 真是做得可以好犀利。 尤其是如果你睇翻对上一套就是即系 Avengers 三咧，咁喺最后尾吓、即系 Thanos 挞完嗰只手嘢之后， 即系 Nick Fury 啊嘛， 系啊，跟住佢咪攞个 call 机出嚟，哇！你睇翻嗰一个嘅比照，系 Samuel L. Jackson 喺呢一部戏入边，佢系好重气氛噶、哦， 同埋 基本上全时间系陪住 Carol Danvers 去查案。 佢系两个拍档，其实我觉得几讨好啊！今次 Samuel Jackson， 因为佢行嘅系一个幽默嘅路线啊嘛，即系对比之前佢系戴咗好似个海盗咁，戴咗个一个眼罩嘅， 即系比较严肃。 系啊，其实讨好好多啊，即系佢直情变咗搞笑嘅一个 artist 咁似。 系咁啊，所以嗱呢一部戏咧，如果大家系 Marvel 迷嘅话啦，即系无论出边点样讲，俾啲咩评论都好，我相信你都唔会错过，因为佢都系其中一条桥联系住究竟嚟紧吓 下个月啦， 系啦。嗰、那个 end game 嘅故事发展啦，咁啊趁咧吓，大家未听到太多剧透之前，快啲去睇啦吓。咁啊，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啊，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